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熟食市场的情况，听众张先生， 市政大楼的食肆最少都七八个人一台，应该市政呢他所有中心呢要巡查咯。 听众林女士， 熟食市场那些台呢全部是紧的，就没有间开，你食环署有人的嘛，有什么理由给他坐得这么密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十一月十二号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噶。嗱，继续讲讲咧，就系四名议员咧就系被取消议员资格，即系俗称 DQ 嘅事件啦。寻日咧，人大常委会咧作出咗一个关于呢个嘅立法会议员资格咧嘅决定噶。咁而之后咧，随即咧，即系特区政府就宣布啦，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咧，就宣布四名嘅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同埋梁继昌咧，系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之后咧，其余嘅十五名嘅民主派议员咧，就表示要同呢四名嘅议员齐上齐落，宣布总辞。今日咧，佢哋到就陆续咧就系递交咗咧辞职信噶。嗱，今日见到个议会嘅状况又系点样咧？今日个议会状况咧就系宣布总辞之后咧，民主派议员咧就未有现身会议厅啊。咁非建制派咧就只有热血公民郑松泰同埋医学界陈佩贤咧就曾经出席噶。咁有啲报道亦都讲到咧就冇议员咧就再提出呢个点算法定人数啦。咁而咧立法会咧就喺下昼两点就宣布休会，咁就话要时间去处理咧关于咧系有关议员嘅一啲问题噶。咁而至於咧，有關於呢個嘅取消相關議員資格嘅決定咧，咁行政長官咧就係尋晚啊發咗一個聲明，就強調咧人大常委會嘅決定係合憲、合法、合理，有助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噶。咁至於咧，中聯辦同埋港澳辦咧，亦都發表聲明，咁就咧係嚴厲咁譴責一啲嘅反對派議員咧嘅辭職鬧劇噶。咁至於咧，見到外國方面咧，亦都唔少嘅國家咧，去到關注到香港呢個嘅事件啦。咁英美等等多個國家咧，就話回應到咧，今次咧就係有議員被取消資格嘅事件啊。咁其中美國咧就講到話咧，事件係反映到中共咧係公然違反喺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咧嘅承諾嘅。好啦，講到嚟呢度咧，咁各位聽眾點樣睇今次咧就係所謂 DQ 嘅決定咧？又點樣睇民主派總辭嘅呢個決定咧？咁呢個嘅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啊，對於將來嘅政治生態嚟講，以至到一啲人士嘅參選權啊等等，或者出任議員嘅一啲資格嚟講，又造成啲乜嘢長遠嘅影響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咁轉頭咧，我哋都會訪問一啲嘅法律學者啦，同埋相關嘅人士咧，同我哋講講咧今次呢個 DQ 事件嘅決定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11月12号朝早9点， 立法会复会，寻日宣布总辞的民主派议员并没有出席会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要同秘书处商讨议员离职安排。 未试过有咁多议员总辞啦，咁我哋亦都有好多议程啦，包括你哋嘅议案嘅。我谂我都要秘书处同你倾倾，究竟佢哋总辞之后咧，我听到又话唔会再参与立法会嘅事务，咁我所以我都要早少翻嚟系同秘书处倾倾。 11:30，海关今年下半年打击利用空运货物非法进口大麻的活动，在香港机场侦破44宗相关案件，检获超过380公斤怀疑大麻及怀疑含大麻成分的产品。处理有组织罪案调查科高级监督李艳平 发现，市民是因为在外国购买大麻产品触犯了香港的法例。虽然很多海外的国家是放宽了对大麻产品的管制，在香港咧，大麻同埋四氢大麻酚咧，都是属于证明的危险药物。非法进口呢啲嘅产品咧，系属于刑事的罪行。 下午2:00，多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全港幼稚园同幼儿中心星期六起暂停面授课堂2周。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秘书处至今未收齐有关议员辞职的书面通知，明白议员同秘书处需时处理，决定休会，今日不会展开余下议程。2:30，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话，民主党7位立法会议员已经呈交辞职信， 我哋一齐喺今天交咗个辞职信上去嘅，呢个好清楚。今日我哋民主党嘅同事咧，我哋选择嘅日子系10月1日咧。是我哋成個嘅係辭職生效日期，呢2-3個禮拜時間只係讓我哋可以係協助同事咧係好好處理咗有關嗰個離職安排嘅事情。 4:30，本港新增2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7宗係本地個案，其中6宗源頭不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5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就系 DQ 议员嘅事件嘅。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嗱，睇翻今次咧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咧，咁就系讲到话咧系香港嘅立法会议员因为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于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系境外势力干预香港嘅事务，又或者系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等行为，就系唔符合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就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由于这个决定是适用于今年参选立法会而被裁定提名无效的人士，所以才特区政府可以宣布刚才说的4名议员就是丧失议员资格的。但是很多问题可能都要去再探讨一下究竟个影响会去到几深远呢。所以电话旁边就请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亦都是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陈宏毅教授啊，教授你好。 系陆生你好。 你好啊，首先同你倾下咧，关于嗰、那个依法确定啊，依法认定啊，咁究竟咩情况之下咧，先至特区政府可以依法认定咧相关嘅人士咧系要丧失议员资格咧？ 如果睇翻今次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咧，佢主要针对嘅咧就系、是、嗰啲喺今年即係9月嘅選舉，即係原本嚇、要進行選舉嘅進行之前咧，被裁定話佢哋嘅提名無效嗰啲現任嘅立法會議員啊，因為即係啲有4位現任嘅立法會議員本來就係想參加9月嘅立法會選舉啦，咁但係佢哋參選嘅時候咧，那個提名嘅嗰、那個嘅聲明咧嚇，即、係就被確定被選舉主任認為係無效，咁佢哋就喪失咗呢個參選資格。咁、那個理由咧就係話佢哋唔係真正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別行政區咁。咁所以今次人大常委主要嘅處理咧就係話。即係啲被認為係冇參選資格嘅現任立法會議員咧， 就唔應該咧係留任喺呢一個嘅而家係現任嘅立法會嗰度咁，所以我諗佢主要係處理呢個，所以第六屆立法會現任嘅問題，即係嗰啲本來想參加第七屆立法會嘅選舉而被裁定係冇參選資格嚇嘅呢幾位現任立法會議員咧，就唔可以去即係繼續做呢個現任嘅第六屆立法會嘅議員啦。 係嚇，咁換言 之，呢個一個比較特殊嘅情況啦。咁即係特別係要涉及到即係立法會嘅現任，同埋有一啲原來嘅立法會議員係被裁定冇參選下一屆立法會嘅資格。即係呢個好特殊嘅情況，人大常委會就即係就住呢個情況係作出咗呢次嘅處理咯。 嗯，咁即係話咧，今次嘅議員資格嘅判斷咧，就係所謂依法認定咧，就係建基於今年嘅立法會選舉，就係選舉主任咧就裁定佢哋咧係提名無效嘅呢個依法決定啦。咁但係咧就係睇翻咧，就譬如尋日啦嚇，特首咧都有講過其他嘅一啲情況，譬如話係基本法第79條當中咧就係講到話咩情況之下議員會冇咗佢哋嘅議員資格啦，即包括係三分之二嘅出席議員咧係通過譴責啊等等，同埋咧就係譬如話一啲人咧就係犯上咗國安法咧。就是会丧失他们的职务等等。但是想问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只是限于昨天特首说这几样东西呢？将来有没有机会特区政府觉得这个立法会议员他 是犯上了刚才所说的问题，就是说支持港独主张啊，危害国家安全等等，就可以宣布他去到丧失议员资格呢？ 我留意到昨日特首的记者会都有明确讲到这个决定是没有授权行政长官或者任何特区政府的官员呢是就住即是议员的资格呢是作出一个决定。他只不过是确认返即是选举主任即是可以决定这个参选人有没有这个参选资格，而即是这个参选资格的决定又涉及到对于这个参选人是否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的一个的判断。所以除了选举主任之外，即是我看不到今次的决定是有对于任何的政府官员包括特首的任何的授权，即是授权他们去判断某一位议员是不是呢因为不效忠特区或不拥护基本法而丧失他的资格。所以将来来讲，即除了选举主任是行使他那个就着参选人的参选资格的一个决定之外呢，即现有的机制仍然都是没有受到这次决定的影响。即譬如说如果有议员在当选之后他是没有按照法定的要求去宣誓，咁呢个呢就根据上一次嘅人大释法啦，即係关于104条嘅释法同埋香港现有嘅法例啦，咁呢个议员都会丧失佢议员资格啦，因为佢冇依法宣誓。咁另外就係话头先你都讲过啦，即国安法嘅情况，即係有人被裁定係佢係即係违反国安法罪名成立，咁呢个根据国安法嘅明文规定呢，佢都会丧失呢一个嘅議員的資格的。咁另外就是基本上79條啦，但79條呢雖然是話即係如果有議員違反誓言，佢係可能會喪失佢資格，但係個前提呢就係有三分之二嘅議員呢係通過譴責佢，咁然後佢先至會喪失資格。咁所以呢啲現有嘅法律條文呢係冇受到呢次人大決定嘅影響嘅。 剛才都讲啦，即其实立法会议员呢已经有几个情况之下呢是可能会丧失资格㗎，即是包括即是佢系咪依法咁宣誓呢，咁律政司司长呢可以拎上法庭去到判断啦，又或者剛才讲话即是79条啊嘅，同埋呢就系国安法嘅问题啦。咁但问题呢今次呢就系讲緊选举主任喺呢啲议员参选嘅时候裁定佢嘅提名无效。之后呢佢即根据呢个决定呢就冇咗佢哋嘅议员资格啦。咁好啦，但呢个问题呢就唔係淨係延任呢先会出现㗎喎。因为呢阿教授，因为譬如一个立法会议员佢当选上任咗之后， 佢仲可能會參選各級嘅議會噶嘛，即係譬如佢參選區議會咁。咁如果佢一個立法會議員喺在任期間參選區議會而被區議會嘅選舉主任裁定佢嘅提名無效，係咪都代表住呢個立法會議員都會喪失佢嘅議員資格呢？ 今次呢個決定呢就即係都冇話好明確處理你頭先講嘅呢種情況，即係話可能有啲灰色地帶嘅。因為如果睇翻呢個決定嘅第二條咧，佢係只係特別提到呢、這個即係今年九月即係本來要舉行嘅選舉。就住呢個選舉咧，如果有人係依法裁定提名無效，而佢係第六屆嘅第立法會議員咧，咁佢就會喪失佢嘅資格。咁所以佢冇提到話其他，即係譬如話係喺區議會嘅選舉嘅情況，有人被裁定提名無效，咁算唔算係即係被依法認定佢唔係擁護基本法，唔係效忠特區咧嚇？咁呢個其實就最少呢個決定冇明文去講清楚，影嗰個作用係點樣樣。咁將來如果真係出現嘅時候，如果真係出現咁嘅情況嘅時候，特區政府就要自己作出一個判斷，係咪用呢個第三條嘅規定去即係宣布呢一個議員喪失資格啦？如果呢個議員真係被宣布喪失資格，當然佢亦都可以提出呢個司法覆核嘅。如果佢認為佢唔係即係被依法認定係喪失咗資格嘅話。 OK， 好啦，咁另外一啲問題啦，即係譬如今次咧係人大常委會作出咗個決定啦，咁就喺呢個情況之下，就係咧因為呢啲人士咧就係參選咗，而咧就被裁定咧就係提名無效，所以咧就而家喪失資格啦咁。咁有啲人就認為啦，有啲法律界人士添啊，就認為其實而家基本法都有第七十九條，以及咧就係立法會條例啊、國安法等等，都去處理立法會議員資格嘅問題。今次人大常委會嘅決定，有啲人就認為咧係唔理會，甚至係破壞咗基本法第七十九條。你點睇咧？ 照我嘅理解咧，即今次呢個決定，佢個立法嘅背景或者立法原意咧，係處理一個頭先我講嘅好特殊嘅問題，就係第六屆立法會根據人大嘅一個決定咧，呢個人大常委會係在今年八月作出的決定，就是將第六屆立法會，即是現任的立法會延任最少一年。那在延任的情況之下，有些本來他任期要結束的第六屆立法會議員，他是本來是參加第七屆立法會的選舉的，但是呢就被裁定他根本沒有資格參加第七屆立法會的選舉，所以這些沒有資格參加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的第六屆的議員是不是有權是去繼續做這個延任的第六屆立法會的議員呢？所以這個決定的背景就是去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就並不是《基本法》第七十九條所想處理的情況。因為大家都知道，《基本法》起草的時候是完全沒有想過話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話有立法會的任期是根據人大決定去延長，而咧喺延長的會期的時候咧，又要處理話一個被認為是沒有參選下一屆的立法會資格的人可不可以參與這個延任的立法會，所以是一個很特殊的問題，所以因為有這個問題，所以才出現今次的人大釋法。 好了，有些人都討論到關於這個司法挑戰的問題，因為都明白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法律效力，而呢就是今早譚慧珠都說到話，就是可能要去到複核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應該是不得的，但是會不會可以複核回特首的宣布，又或者是呢選舉主任的提名無效的呢？因為但呢今次特別的地方又是呢，今次的選舉呢已經是延後了的了，咁仲可不可以就住選舉主任的裁定呢去到提出一些選舉情情呢？ 就根據香港現有的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啦，包括普通法啊、行政法等等呢，即任何政府的行為呢，如果有人認為是不合法的，

如果政府宣布呢几位议员佢系丧失资格，咁呢个宣布嘅行为咧系可以受到司法复核，咁而法院亦都可以咧去审查一下啊呢四位议员系咪真系被依法裁定佢系提名无效咯？即系话当时选举主任去决定呢四位议员嘅提名无效，就基于某啲嘅证据啊，某啲嘅事实，即系由于嗰啲证据或者事实系认定咗咧，佢哋系譬如寻求外国干预香港事务吓、对香港实施制裁，因而判断佢哋唔系拥护基本法，唔系效忠特区。咁但系呢个判断系咪法律上可以成立咧？系咪真系有足够嘅证据证明佢哋真系有做过呢啲事咧？或者佢哋有冇即系呢个程序上系咪正妥当咧？有冇俾佢哋申辩嘅机会咧？所以呢啲都系法院系可以去检视嘅问题咯。 但系教授话，即系因为今次宣布佢哋丧失议员资格咧。特区政府是根据住咧就是、选举主任的裁定他们的提名无效啦。咁但头先都讲，如果是今年做不到选举，冇得澄清，咁我就挑战不到他本身的根据，咁其实都很难挑战到特区政府的决定，可唔可以咁讲咧？ 我谂唔系噶，因为他们的被认为提名无效这个嘅，亦都一个行政的决定嚟嘅。咁呢個行政決定咧，如果有選舉嘅時候咧，就可以喺日後嘅選舉呈請嘅過程之中去挑戰佢。咁但係如果唔係用選舉呈請咧，因為冇選舉，亦都唔排除咧，法院係可以喺審查佢哋係咪真係已經喪失議員資格嘅訴訟裏面咧，係去再複核翻呢個選舉主任嘅決定嘅。因為即係點解佢哋喪失議員資格咧？因為選舉主任裁定咗佢哋係。提名无效嘛，咁就选举主任裁定佢提名无效呢个决定，呢个裁定系唔系合法嘅咧？系嘛？定系冇足够证据或者程序上有唔妥当嘅地方？咁呢啲完全系可以由法院去检视，即系正如法院喺选举呈请嘅时候，可以检视选举主任喺好多个月之前作出嘅提名无效嘅决定一样。所以提名无效的决定咧，虽然系好多月前作出啦，或者今次2020年就唔系好多年前，好多月前啦吓，只系即系可能系八月嘅时候、七月嘅时候作出。咁但系唔表示咧，呢个决定就已经咧系喺法律上系冇意义或者唔需要去审查啊嘛。因为佢法律上有意义噶，因为如果个决定系无效嘅，如果嗰四个人任何其中之一系其实系。被非法裁定佢提名无效嘅，咁佢哋嘅议员资格就唔应该咧系会系被剥夺噶嘛。 OK， 好啦，咁但系如果即系冇呢个复核啦，又或者系即系呢个嘅决定咧继续有效啦吓，咁呢四个人啊，将来再去参选，佢仲有冇呢个嘅选举资格咧？还是系呢个系要由选举主任去决定啊？定系或者你都相信佢哋唔会再有选举资格咧？ 我相信呢个系选举主任要决定，选举主任决定嘅时候咧，佢当然要睇啦，即系呢个就唔系新嘅法律啦，现有法律咧都系话选举主任喺决定嘅时候，佢要睇呢啲参选人佢喺参选嗰一刻，佢喺签呢个声明嗰一刻，因为佢要签一个声明系话佢拥护基本法，佢效忠特区噶嘛，咁所以选举主任需要去裁定嘅就系佢签呢个声明嗰一刻。佢係咪真係相信啊？佢所簽嘅嘢，即係佢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咁所以呢個係係要係當時先至可以決定到。咁要睇翻當時嘅時候有啲咩證據啦嚇。即係同埋當然亦都要睇翻人大今次嘅決定嘅一啲準則啦。即係譬如話，如果係即係宣揚或者支持港獨。咁啊，呢個就係即係唔擁護基本法、唔效忠特區嘅其中一個標準啦。咁所以呢、這個即係選舉主任係第一要根據現有法律睇翻即係個簽聲明嘅時候嗰個情況，當時有啲咩證據，咁亦都咧需要即係考慮翻人大呢個決定嘅一啲標準。 好啦，另外啦，亦同样道理就问埋咧其他即系宣布总辞嘅15名民主派议员啦。咁佢哋又会唔会因为咧即系都见到唔同嘅机构啦，即系譬如系中联办系同埋港澳办咧，都系咧去到谴责佢哋总辞嘅决定啦。咁所以会唔会佢哋将来咧都选唔到咧？因为即系譬如见到谭耀宗咧都话啊，佢哋咧辞职啦，都好难合资格再参选啦。你又点睇啊？ 咁我哋先翻咧去个最基本嘅原则啊，根据现有嘅法律啊，根据案例啊，最基本原则就系咧一个参选人佢参选嘅时候签嗰个声明系咪咧同佢嘅即系意向系相符，即系话个声明系话佢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咁佢实际上系咪真系有呢个意向去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咧？咁呢个就系嗰个准则。咁但系咩系擁護基本法或者效忠特區咧？本來就未有一個好明確嘅法律嘅説明嘅。咁今次人大常委會就説明咗啦，就係話咧，擁護基本法或者效忠特區咧，要考慮睇下呢一個當事人係唔係宣揚或者支持港獨啦，係唔係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嘅主權啦，係咪尋求外國干預香港嘅事務咧？ Okay. 或者係咪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咯？咁所以即係我就睇唔到話，即係啲今次啲議員係集體辭職咧，係可以構成即係頭先我講嘅，或者呢個人大決定講嘅幾種情況嘅其中之一咯。 OK， 好啦，最後都想問埋咧，就係特首咧，尋日都有提到過咧。就係話會就住咧，就係宣誓相關嘅人大解釋咧，就做一啲嘅本地立法嘅，咁就包括咧係講一啲嘅具體定名一啲嘅宣誓儀式啦、監誓人嘅安排啦，同埋違反誓言嘅處理機制同埋後果等等。好啦，問題就係、是、即係你覺得而家嘅本地法例有啲乜嘢模糊嘅地方？你又覺得呢啲地方應該點樣立法法咧？ 我就暫時唔係太清楚政府嘅準備嘅立法嘅一啲原則啊，或者個政策啦。但係即係似乎主要就係可能係關於公務員呢一方面，因為現有嘅法律，包括基本法咧，係冇話詳細即係界定一公務員嗰個宣誓嘅要求或者違反誓言嘅後果嘅。咁所以變咗。政府咧係如果就住公務員嘅管理嚇、公務員嘅制度嚟講咧，係應該係有相當嘅空間咧，係制定新嘅立法咧，係去確定公務員嗰個宣誓要求同埋咧，即係違反誓言嘅後果啊，或者有咩程序去判斷佢哋係咪違反誓言啊等等。咁嗱，呢個就係只係先於公務員啦，就是、一般市民如果佢唔係做公務員嘅，咁啊應該唔會受到影響嘅。 OK， 好啊，多謝你啊，陳華毅教授，多謝你啊。陳華毅教授咧就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嘅教授，亦都係咧基本法委員會嘅委員嚟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早几日咧，萧叔同一个朋友咧搭紧的士嘅时候咧，就听到自己嘅节目，跟住咧个朋友就问我啦。啊！你成日每日讲咁多呢啲咁嘅英文咁嘅题材，会唔会有干糖嘅一日咧？会唔会谂唔到题材咧？咁萧叔咧就答佢系完全不会嘅。呢个系我哋教语文咧，或者讲语文咧嘅好处啦。因为英文啊系冇题材嘅限制，世上所有嘢我哋人类接触到嘅任何东西，都系要用语言嚟表达嘅。咁所以我讲嘅题材系无限嘅。咁我即时咧就俾咗个例子，譬如我要开呢个车窗，我哋喺的士上面，我较低嘅车窗嘅时候，我有啲咦咦声。咁咧咦咦声，我哋英文点讲咧？其实又可以做一个教学嘅题材嚟嘅。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咦咦声，车窗较低嘅咦咦声，英文系乜嘢？咁顺便咧证明俾我朋友睇咧，系咁都可以咧系教到一集嘅。我哋咦咦声通常咧英文可以用 squeaky 呢个字 ，squeaky，s q u e a k y。咁你可以话一个好 squeaky 嘅车窗 ，OK，a squeaky car window，a squeaky window。如果动词，我哋 squeaking 啦，系一个 window squeaking。 俾个例句大家，譬如、I'm gonna have to fix my car window. It's squeaking quite terribly. I'm gonna have to fix my squeaky car window. 咁我哋英文呢啲叫做一啲 sound words， OK， 一啲耳声嘅字。我哋有机会咧再同大家讲多少少。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議員被 DQ 嘅事件啊！大家點睇咧？電話1872311，有周女士喺電話旁邊。周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 係請講。 係，我想問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佢話延任啊嘛，咩叫延任？即係延續上一屆嘅嘢噶嘛， 嗯， 係咪？咁而家你 DQ 佢嗰個係新嗰一屆嚟噶嘛， 嗯， 係咪先？咁你？咁凭乜嘢佢上一届冇问题喎、啊？咁你应承咗佢话俾佢入去，而家你又话连任到系已经批咗佢哋呢班人入去，但我就唔系好明咩叫连任，你明唔明白呢个叫连任先？ 阿周女士， 咁你而家话 DQ 咗佢，我觉得唔系咁合理咯。 明白， 即系我想话要揾阿特首出嚟讲声。 特首其实特首寻日有喺记者会里面解释嘅，咁就讲到话，因为佢哋有参与今年九月嘅立法会选举，而被咧选举主任咧系裁定佢哋嘅提名无效。系啦，咁但系就系话，如果俾佢哋，即系佢嘅讲法就系话啦，如果俾呢啲人咧继续坐喺今年嘅立法会咧，好似逻辑上有啲讲唔通，亦都可能同咧基本法第104条关于宣誓方面嘅人大解释咧，系可能有唔相符嘅地方，咁所以咧就要求人大常委会去作出处理啦吓。 我觉得唔系咁咯，佢唔可以咁样嚟做，即系质疑呢样嘢咯。你应该话明咩叫延任？延任即系 extend 翻你之前嘅嘢噶嘛，系上一届嘅嘢嚟噶嘛。 好啊，多谢周女士嘅电话吓，不如都听第二位嘅听众啦，有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啊。 我想问下你咧， 系。是陈生，咦哦，个泄露可能就断咗线啦。咁头先阿周女士都问到一个问题啦，即系点解延任，但系结果而家又系即系取消佢资格咧？头先都解释咗阿特首嗰个嘅讲法啦，吓咁佢就认为咧，因为呢啲议员咧参选之后咧就系、是、参选下一届议会就被选举主任咧就系、是、裁定提名无效，咁所以咧就如果让佢哋喺呢一年嘅延任里面咧就继续坐喺度咧，咁就话系逻辑上面有啲问题啦，咁亦都可能系唔符合这个政治伦理啦，咁亦都可能同咧就系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嘅解释咧就系有唔相符啦，咁所以就佢认为系一个宪制问题啊，咁而咧特区政府咧就冇办法喺本地法律里面咧就揾到啲方法去到处理呢个宪制问题，所以咧就提请人大常委会咧去到处理啦。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都揾嚟一位嘉宾，就系咧系今次系被特区政府宣布系取消咗议员资格嘅郭家麒啊吓，郭家麒你好。 你好，陆宇光。 嗱，今次不如我哋都讲讲即系而家个情况先啦。咁头先我哋都访问咗陈宏毅教授啦。咁佢就认为咧，其实今次嘅宣布你哋系丧失议员资格咧，系属于一个行政决定。其实咧系有得去到司法挑战做司法复核嘅。你哋四位会唔会决定咁做咧？ 我哋其实一路。自從尋日通知咗之後咧，都係攞緊法律意見，就未有最終決定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就我哋都研究過喺好多次嘅類似嘅個案咧，即係透過人大常委會一啲嘅包括釋法啊，或者落咗啲人大常委會嘅通告咧，每一次咧差唔多咧，當喺法院入邊。是有任何的机会呢是获得一个即是对于上诉人呢即是通常是一些被褫夺议员资格的参选人啊或者是好像我们啊或者议员啊等等呢几乎呢没有一次是有例外呢人大常委会呢就会在那个法庭未有判决甚至未有开始的时候呢已经释咗法嘅。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就系、是、嗰个宣誓风波，即系2016年嘅时候咧， 基本上當時都未去到法院啦，咁嘅時候呢已經係人大常委呢落咗一個決定啦，就將嗰個宣誓喺基本法入面或者議事規則都冇講明嘅情況底下，之前冇呢就已經落咗一個即係新嘅一個釋法或者一個指引啦。咁當時嘅法院呢就基本上呢已經睇住嗰個指引之後呢就判呢喺嗰次嘅六位嘅立法會議員呢係全部呢係都係之後係無效嘅，即係上訴咗又無效嗰啲。咁我哋即係睇到一個呢個一個事實啦，即係所以令到我哋嘅法律團隊都要諗，究竟如果你咁樣去嘅話，其實係即係難聽啲，個龍門一路係咁搬。 嗯嗯 ，OK。 即係你搬到個龍門咧啱曬啦，啊呢一腳踢落去啦，咁啊喺正嗰個要踢嗰個人嘅前邊。咁而家其實人大常委就係不斷去做呢個動作。咁呢個咧就會令到所有希望透過法院取回公道嘅人咧係好難去做嘅。即係第一，你知政府。我哋同政府鬥啦，佢係一個財雄勢大、無限資源嘅一個團體。第一，第二咧，佢就有埋人大常委會咧，係隨意釋法嘅。即係而家釋法嘅程度咧，以往第一次香港釋法嘅時候咧，法律界人士出嚟咧係即係刻意抗議。而家基本上已經麻木曬。 OK 文字某時中意就去釋法嚇。 郭家人都想問翻，即係今次呢個DQ 嘅決定啦。咁其實嗱，今次咧就係政府去到宣布你哋取消咗議員資格咧。咁有啲建制派議員嘅有啲建制派人士啦，就話係同你哋呢一年啊，即係現任議會裏面咧嗰個表現有關係。有啲人就話冇，咁就純粹係咧就係因為即係選舉主任咧嗰個嘅裁定你哋提名無效咧，咁而觸發出嚟嘅丧失议席嘅，咁而今朝早咧就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伟珠就话咧，咁系人大今次呢个决定咧，系唔希望见到有香港嘅议员到外国游说制裁香港或者内地或者香港嘅官员咁。咁睇翻你自己咧，就喺参选嘅时候被裁定提名无效咧，其中一个嘅指控就系话，即系你所属嘅公民党啦，咁就有寻求外国干预中国为香港事务。你点睇呢个讲法？ 第一，我从来冇去过外访， 嗯， 我做。由12年去到即係2020年呢，我都冇任何外訪。我有即係作為議員呢，我哋一定有俾個信呢係一啲嘅或者喺我哋嘅工作範圍入面都要求過呢係國際社會，喂你睇返即係香港喺去年發生好多嘅事情，包括警暴啊等等，咁唔該關注啦咁。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去遊說去做任何一啲嘅工作呢，我就冇做遊說嘅工作。 Okay, 但你覺得呢個係咪真係中央嘅即係底線呢？ 我覺得而家個問題就係隻紅線呢係基本上呢係任滑嘅。其實個紅線係不斷去移。我只可以講喺當時，第一我到而家都唔覺得一個係公平公正嘅事情啦，即係去取消或者褫奪參選嘅資格，唔係淨我哋四個嘅十二個人。咁喺簽咗人權公約入面呢，其中有一個呢就是、公民同埋政治權利參與嗰、那個嗰、那個部分呢，其實講得好清楚呢，任何人都需要一個公平公正同埋參與政治活選舉嘅一個權利。其實而家已經違背㗎啦。第二，你去點樣去解讀呢？如果難聽啲，令到香港今時今日個罪魁禍首，我講三個名啊，林鄭月娥啦、李家超啦，同埋鄭若驊。喂，佢、 okay. 當時逆曬民意去咁做喎。Okay. 你話如果累到香港今日嘅情況，要咁多嘢嘅，咁、嗰三個咪最個罪證仲大。 Okay, 我想爭取時間同你傾多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哋都講到話，即係會喺議會外繼續工作，去到服務香港啦。咁但係即係擔唔擔心你哋喺議會外嗰個嘅話語權可能會即係削弱好多咧？ 都。冇法子噶啦，即系其实唔系议员身份就系唔系议员身份呢个事实。但系我相信公民社会，尤其香港，如果我哋面对嗰个议会系失效嘅，其实每一个人或者喺社会上曾经系参与过社会事务嘅，都个重要性唔会低过喺议会入边。因为如果议会已经成为一个橡皮图章嘅，咁你觉得议员喺社会上有咩角色扮演呢？如果佢永远都系凡事派嘅，即系凡事。政府拎出嚟嘅就係正確㗎喇，凡是政府嘅法案就要支持嘅。咁其實個議員冇價值㗎喇，就算你同個議員去申索 或者有嘢要同佢请求，佢话唔系，政府讲啲嘢啱嘅，你翻去当高床板谂谂啦咁。咁其实议会都失效啦。如果议会都失效嘅话，任何人只要有呢、這、一个有个即系主动去做，为市民去发声，咁、其实佢个重要性唔会低。咁我都系有呢个信念。 最后20秒啦，仲有冇考虑将来参选咧？ 我觉得冇人应该褫夺任何人嘅权利，我唔会即系喺呢一刻话俾你听，我系永远唔参选，因为呢个系我嘅权利嚟嘅。不过好老实，睇到一次一次嘅做法咧，其实可以入到闸咧，个机会系微乎其微，因为龙门任佢搬，亦都我哋系无能为力。 时间关系，倾到呢度啊，多谢你郭嘉琪，听一节嘅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接近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嘉华国际中心和埋则渔涌公园，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方向近翠屏南村对出都系多车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恒生指数收市报26,169点，跌咗57点，主板成交额全日系有1,671亿3,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而家报26,341点，升咗123点，成交张数4,309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338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2点，升71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77蚊升26蚊，阿里巴巴253蚊升4.6，美团286.8升15.8，盈富基金26.34跌6仙，友邦保险83.7跌3.3，京东集团323蚊升23蚊，比亚迪股份177蚊升20蚊，小米集团23.25升8毫，中国平安86.55冇起跌，建设银行6.14跌5仙。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中国医疗集团、KEFNB、天立教育、ITP Holdings、智美体育。五大跌幅股份系港银控股、广泽国际发展、中国投资开发、矿日国际同埋 Rimbaco。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33，瑞士法郎0.914，加元1.307，人民币6.6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港金系报17,2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67.22美元，卖出价1,868.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2.7，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亦都系车多，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后少少咧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嘅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交通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

尤其在七月之後，其實我剛剛做自由風之後呢、經歷了很多黑暗的日子，香港人好像已經進入了一個黑暗的時代咁樣啦。問題就邊一單更加黑暗或者是最黑暗咁解？但係呢兩日嗰個震盪，我諗真係絕對唔會比之前嘅好多事件係更加輕啦。 點解會形容呢個事件係黑暗呢？ 個原因就係似乎當然我唔會睇曬即係今日所有嘅一啲嘅評論啦。咁但係大部分可能都仲係講緊，譬如呢個港人治港啦、高度自治啦，從國際嘅層面就係、是。基本法啊、中英聯合聲明究竟仲需唔需要遵守呢？或者係仲有冇嗰個嘅即係原本嗰個嘅即係精神呢？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可能更加進一步講呢，就係、是、香港本身嗰個政制嘅發展或者議會政治嘅、因為長期以嚟啦，即係從回歸之前嘅立法局啦，去到回歸之後嘅立法會啦，基本上都係向住一個越嚟越開放啦、民主啦、普及選舉的一個方向發展，但是去到今日，直情就是今日11月12日在泛民總辭之後，就議會政治我想即可以說是壽終正寢，是吧、是沒有了這件事了已經。 但又想即去到引述呢，因為特首林鄭月娥昨天宣布這個決定的時候呢，都有提到呢，即人大常委會今次作出決定，然之後呢就是特區政府呢就作出宣布，就說這幾位議員呢就是喪失資格啦。咁佢就話呢，是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而人大常委會就是這個權力機關的常設的機構，而人大的決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有法律效力的，變成其實現在無論是人大常委會以至特區政府所做的決定，即對於他們來說都是一個合理合法合憲，即他們形容，而即現在亦都係即係叫做咧，佢哋會越話係完善即一國兩制嘅一個方法嚟嘅。 老實講，我今日一路喺度抄報紙啦，即係頭先嗰啲嘅一啲政治嗰個嘅震盪或者嗰個嘅後遺症，當然不言而喻啦嚇。但係法律嗰、那個即係對我嚟講更加好奇啊！喂，人大常委會琴日究竟做咩咧？即係究竟係做咗一個咩嘅決定咧？佢呢個決定究竟佢哋知唔知自己做緊乜嘅咧？這個我真係咁問，即係我問自己，似乎即係綜合啲報道咧，就呢個係由特區政府係由林鄭去提請嘅，然之後最終由人大常委會做一個決定，但係個決定嘅理據啦，即係佢嗰個基礎啦，特別喺法律上邊咧，我到呢一刻我係完全睇唔到，係即係究竟係發生咩事咧，完全係睇唔到嗰個實質嗰個嘅理據或者證據，即係好簡單嚟講，就係因為喺四年前啦，係咪？即係嗰個 DQ 啦，大家都即係記憶猶新啦。有六位議員咧，主要係同個宣誓有關啊嘛。而個宣誓咧係因應住基本法104條，就住宣誓咩擁護基本法啊、效忠啊等等，嚟到去作出一個嘅釋法嘅。咁釋法嘅權力當然係即係喺人大常委會嗰度啦。咁但係咁今時今日又係基於一個乜嘢嘅？又唔係釋法係咪？又唔係講緊104條嚇，純粹只係講緊選舉主任 之前 嘅裁定啦。基於選舉條例做嘅一個幾含糊，同埋究竟係基於一個咩法律理據去做嘅一個咁樣嘅，即係去取消一個即係候選資格嚇。究竟嗰個法律基礎喺邊度咧？我完全睇唔到啊！而家 周崇明，你又會點樣睇咧？即係其實而家，即中央政府以至特区政府都在咧呢个宣誓里面的要求，即系讲紧话系要 咁，但系今次唔系宣誓啊嘛， 哦， 系咪先？ 咁佢就系讲紧话，选举主任裁定佢哋嘅提名无效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系宣誓以后所作出嘅行为咧，就被视为就唔拥护基本法、唔效忠特区政府，咁所以先至作出呢个嘅即系取消佢资格嘅一个决定吓。不过我想讲嘅就系咧，其实点样睇咧？即系其实近年啊，越嚟越重视宣誓里面嘅内涵咧，即系讲紧拥护基本法同埋即系效忠特区嘅内涵系乜嘢咧？即系呢而家咧就好多争拗，甚至咧嚟紧仲要话系要即系做一个嘅修例，去到咧系完善咧相关嘅人大解释添。咁系有啲人咧就会认为啊，其实咧而家系咪要即系叫做改造立法会啊？又或者系咧要去到即系睇翻，譬如中联办同埋港澳办所发出嘅声明咧，佢哋咧都系提到咧话系前领导人啊邓小平所提出嘅所谓 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到治理香港這個概念。 沒錯。 而另外中聯辦的聲明更加提到另一個概念，就說西方政治學有一個叫忠誠反對派的概念，就說就是要求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參與者要效忠於現行的憲政的體制，可以提出建設性的批評意見，但就不容許就是存有背叛國家的行為。當呢啲嘅內容，即係所謂宣誓、所謂效忠、所謂擁護嘅內容，越嚟越透過呢啲嘅説話去到講清楚嘅時候，其實周崇明，你覺得對於個議會政治或者體系嚟講，係表達啲咩嘅信息呢？ 所以即係104條具體嘅字眼就係宣誓擁護基本法啦，同埋效忠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係兩句嘅啫。咁而家就係即係不斷去安插或者僭建一啲新嘅內容落去啦，即係呢個究竟喺法律上究竟係講唔講得通呢？去到法院，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即係根據法律條文去判決嘅時候，咁究竟呢啲僭建落去嘅乜嘢叫愛國者嘅主體啊？咩叫忠誠反對者？咁佢本身係咪有法律效力嘅呢？抑或其實即係正如頭先一開始講嘅，就係人大講嘅嘢就係有法律效力，咁即係唔使法律啦。即係你講乜都係有法律效力，咁仲使乜睇啲法律嘅條文呢？ 咁相信法庭就即係譬如好似係講緊即係梁仲恒、游蕙禎嘅宣誓案咁樣咧，就要睇下佢哋嘅行為咧係咪即係講緊。 但係始終個分別就係 真誠咁擁護基本法。 梁游佢真係做緊個宣誓嗰個嘅一個即係程序啊嘛。而家唔係做緊啊嘛，咁點解你可以追溯翻即係同宣誓個關係？ 咁就因為 究竟係乜嘢咧？ 就因為人大嘅釋法已經講咗話，即係議員咧喺宣誓之後嘅行為咧，都係可能會被視為違反嗰個宣誓咯。 咁即係當然就係即係無限上綱，或者係即係乜嘢都可以入罪啦。 咁呢個就係 甚至係議員入罪咁樣啦。 人大解釋嘅一個已經決定咗啦。啊，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大家又會有啲咩嘅意見呢？歡迎打嚟同我哋一齊討論下。嗱，亦都關注翻咧今日立法會個情況啊，周崇明，因為咧即係都見到咧今日係民主派總辭之後咧，咁佢哋咧就冇再現身喺今日嘅議事堂入邊啦。咁亦都係 有咩影響咧？ 陸續提出辭職信啦，提交。辭職信啦，咁對於議會入面嘅生態嚟講，又會有啲咩影響呢？係咪有啲人認為係一個橡皮圖章啊？咁 我諗都唔止橡皮圖章啦，舉手機器啦。 OK， 咁我又問下呢位議員啦，就係、是、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啊，謝偉俊你好， 係大家好 ，Hello， 你又點樣形容今日嘅議事堂咧？同以前有咩唔同啊？ 我諗凡事都有好同唔好嘅一面啦。咁當然好嘅就係我哋再冇啲好煩厭嘅，即係要鐘聲要。催大家要出席嗰個立法去去翻開會個場地啦，咁亦都好嘅就係可能就冇咗啲或者不必要嘅一啲嘅爭議啦，或者即係好唔尊重嘅説話啦，咁啊唔好嘅當然我哋就會少咗若干嘅我哋嘅同事們啦，咁當然本來議會應該有70個就最好坐曬喺度咧最好啦，咁所以我諗正如我剛才所講啦，凡事有好有唔好嘅一面咧，咁我哋要可能適應翻。呢種係未有呢個抗爭文化之前嘅立法局或者立法會嘅生態啦，係斯文啲啦。 又問翻你一啲即係實務啲嘅嘢啦。嗱，今日就宣布咗休會啦。咁但係即係有好多嘅，譬如議員提出嘅議案啊，或者議員嘅口頭質詢啊，部分都係嚟自民主派嘅成員嘅。咁其實佢哋呢啲嘅議案啊、質詢啊，會有咩嘅結果呢？ 今日質詢唯一一個係錯過咗就係李國麟議員嘅啦，咁亦都按翻議事規則咧，由翻內會主席啊李慧瓊代去問啦，咁係冇損失到嘅，基本上嚇，即係立法會個整體嗰個程序嚟講，其他啲延展嘅議案咧，亦都由於動議嘅同事唔喺度咧，於是冇得做啦。但係嗰啲我技術上嘅問題係主要係嗰個時間性咧，亦都唔會太大影響嘅，我相信。咁暫時嚟講睇唔到啲咩特別大嘅阻滯。不過當然我哋馬上會處理嘅，可能有啲關於所謂用權力特權條例去或者譴責某啲議員啊，嗰啲議案咧就會嚟緊啦。咁但係如果冇咗嗰個議員喺度動議嘅話，就可能冇得做啦。 嗯，你又會點樣睇即係而家嗰個議會形勢咧？對於即係日後議會個運作啊，會唔會有效率啲咧？咁而一啲嘅議案會唔會可以好快就通過咧？咁而另外啦。特首林鄭月娥咧，尋日就話對於議案能夠議會能夠盡快通過政府嘅建議咧，感到興奮啊！你又感到興奮嗎？ 我諗好視乎究竟係有啲乜嘢嘅議案，有啲本身如果有爭議性嘅咧，我諗 无论你左中右都可能有议员有唔同嘅意见咧，咁嗰啲都系要睇翻程序，要真系要考睇翻嗰件事嘅优劣去做咧。大家唔好以为咧就或者可能好多同好多听众朋友咧，佢哋可能冇真系睇现场立法会嘅情况咧，以为好多时真系有啲反对声音就真系为咗会去嗰件议案本身或者个动议本身或者个拨款本身咧，系作出一啲真系实质上有意义嘅争议，好多时系一啲咁系政治上嘅争议，系攞个时间系吸取眼球，系搞破坏嘅争议，嗰啲可能摸出街就好似好睇咁，但事实上咧对件事系冇咩好处嘅。反而如果冇咗嗰啲政治嘅 show 嘅意愿去做啲嘢咧，而系真系具体睇翻嗰啲有关嘅议案嘅实质嘅内容嘅优劣咧，正如好似我哋上庭打官司咧，就唔系好似睇电视剧嗰啲咁 objection 咁啊，闹完嘈一轮之后，咁嗰啲就系、是、好睇。真正審案嘅好多係細節上嘅，可能係好悶都唔定，但係嗰啲係對件事係有幫助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使冇咗啲嘅表面上好激嘅反對聲音，但實質上咧對件事咧，大家唔需要再花時間喺啲打鐘啊，喺啲無謂爭議上咧，可能咧嗰、那個質素仲好啲嘅。所以我完全唔同意話變咗橡皮圖章呢個講法嘅，呢、這個恐怕都係一啲嘅片面嘅講法嚟嘅。 Okay. 謝偉俊啊，你好。系，咁你自己觉得咧，即系边啲嚟紧嘅议案系特别有争议性嘅咧？点解会有争议性咧？ 有时有争议咧，都系我谂系唔同嘅阵营、唔同嘅阶层咧。譬如你好似讲紧，我哋今日取消翻嗰、那个最简单咧，有啲即使嘅牌照啊，有啲新有新嘅品种啊，咁都可能有唔同嘅代表交通运输界有唔同睇法啦。有啲譬如取消呢个地产嘅空置税，可能有唔同睇法啦。取消电子烟有唔同阶层嘅睇法。所以好难一概而论咧，系边啲有特别，可能初冇争议，到最后又会有争议嘅。但系相信大家一般聚焦讲嘅，当然系讲紧或者可能系明日大屿嘅拨款啊，又或者会唔会系跨境嘅投票嗰个改革啊，可能会有啲比较大啲嘅争议啦。咁的而且确系嘅，但系问题就系我哋以往咧花太多时间喺啲真系本身都冇争议上嘅问题上咧。都喺度拉布，都系拖咧，咁啊对成个要运作，成个政府运作，成个香港嘅运作，都系好大嘅影响。 咁譬如你头先举咗五个例子啦，咁其实有四个都系同民生或者一啲即系基建有关，唯一嗰个就系即系境外嗰个投票嗰个问题啦。你觉得仲有冇争议性咧？到而家？ 都有嘅，因为事实上我谂唔同嘅政党，佢哋觉得就算你真话虽然可能系建制阵营，但系唔等于话佢哋一窝蜂咧。个都会支持境外嗰、那个跨境嘅投票。你睇到大家，譬如呢个民主大国最好嘅例子啦，即使美国咁多年嚟都行使咗一啲嘅所谓邮寄嘅投票啊，或者预先投票，今年搞到都系好大问题出嚟啦。咁所以呢啲我哋好小心睇，究竟个件事本身咧系咪细致地去了解咗有关嘅安排程序，甚至系确保翻系嗰个选举公平公正先会赞成，唔一定话跨境就系等于所有建制派同意。因为事实上咧，讲嚟讲又讲咧，其实而家好多时喺内地嘅或者新移民咧，我哋见到香港好多最大争议性、最中意搞破坏嘅，本身就系新移民嚟嘅，所以你唔能够假设咧，所有内地嘅投票者都会系一定系倾向于建制派。 嗯哼，另外就系可能公众都关心就系嗰啲丧失资格嘅议员，嗰啲薪津归还嗰个问题，你哋有冇倾过？ 未有機會傾，我相信一定會有傾，因為事實上我哋都唔係第一次有所謂 DQ 咗嘅議員咧處理翻佢哋嘅薪津問題。過往咧，我哋係當然係因為未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咧，我哋係要逐單係要睇究竟應該點樣處理法嘅。而事實上咧，困難喺邊度咧？就係因為有關嘅無論係當年嘅梁又安又好，或者其後嘅幾位議員啦，包括梁國雄議員啊等等咧。佢哋喺唔同時間、唔同場合咧，就有一啲嘅或者唔同理由咧，係被 DQ 啦。咁然 DQ 咗之後咧，咁究竟佢哋已經做咗嘅嘢，佢哋喺服務咗嘅薪津，係應該喺翻譬如今次呢四位同事咧，佢哋因為由於人大呢個決定咧，可能會係所謂 date back 翻去七月份嘅。咁會唔會依幾個月嘅時間會點樣咧？做咗嘅嘢點咧？咁呢個又係要再我諗酌情去處理。 OK， 咁都问翻你啦，谢伟俊。咁其实因为今次系被取消资格，以至到辞职嘅议员咧，好多即系都系好多选民选出嚟嘅议员啦。咁其实佢哋离开咗议会，你觉得立法会个认受性有冇受到影响咧？又或者立法会喺国际之间，国际又会点样睇香港嘅立法会咧？ 咁當然咧，任何有重大集體離職嘅事件咧，都會大家可能會關注個發生咩事幹咧。咁但係都歸根到底咩原因？如果你話係政治上嘅鬥爭咧，咁我哋有時都會見到有啲情況出現。但係你話至於係咪一個迫害性發生咗一個或者導致到所有人滅聲咧？咁我覺得呢個我哋唔可以有呢個講法啦，因為始終議員都係佢自己嘅選擇啦。咁對於好多市民，當然佢哋會失望咧。佢哋選嘅代表出嚟，本來要真係服務佢哋嘅，而家自己選擇咗唔做咁。咁但係我哋明白到，當然係唔同嘅陣營有唔同嘅講法、唔同嘅理解。但係當然我一方面我會尊重所有同事佢哋決定，但另一方面咧，我唔覺得好似講得咁悲觀，話係橡皮圖章啊，又或者係冇曬一個代表性。我覺得未有拉去到呢個位 置。OK， 最後一分鐘啊，想問啊，即係頭先都講到啦，中聯辦同埋港澳辦咧都有發聲明，都提到話咧，即係引用到一啲譬如係愛國者治港啊，同埋忠誠反對派呢啲概念。你認為日後嘅立法會係咪需要即係要參選嘅人啊，要入立法會嘅人？要有呢啲嘅門檻先可以做議員咧。 其實香港呢方面係個現象非常之怪，非常之畸形嘅。所以而家譬如喺美國咁咧，民主黨、共和黨打餐懵咧，但係冇一個黨、冇一個參選者、冇一個總統候選人咧，會話我係唔遵守美國憲法，我係擺到明要拆咗美國咧嚟就係作為一個參選嘅平台。咁所以呢個愛國或者呢個最基本嘅擁護基本法又好，或者係效忠特區。是一个不需要讲的，是根本是冇即冇得拗的嘢嚟嘅。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哋香港有些反对派呢是这条底线都会过了，而是可以是可以参选公职的。你可以做法，你就算你反对国家反对政府，你不要入公职，不要入去一个公职的机构做嘢，因为这样是不可能接受的。咁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哋无论咩价值观抱呢，最起碼的底線就是我一定要是擁護我們的基本法，效忠特區。 好啊，多謝曬謝偉俊啊，多謝你。謝偉俊是立法會議員嚟噶，亦都係立法會裏面嘅行政管理委員會嘅成員嚟噶。咁啊，周崇明，我哋七點鐘之後咧就繼續傾傾呢個， 傾翻呢個問題。 係啦，呢個 DQ 事件，而我哋電話1872311繼續開放咧，俾大家打電話上嚟噶。 以嚟，澳方多次在涉港、涉疆和涉台等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澳方一些人又污蔑指责中国对澳洲搞所谓的干预渗透。中澳关系要走出困境，关键在于澳方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多做有利增进两国互信、促进务实合作的事。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为者50%或者以下。在下午4点，台风环高集结在西沙东南偏东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是天晴，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坏车喺屯门黄珠路去蝴蝶湾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哈罗香港国际学校。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黄珠路去蝴蝶湾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慢线啦有坏车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就系、是、慢线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哈罗国际学校。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嘅龙尾喺太古城。九龙入口都有车龙噶，接近汇景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罗福道，后些少啦，近住九龙塘会嗰段都系车多缓慢。龙尾近亚皆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 是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过了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龙尾红棉路近中银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兆辉台。另外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金钟道。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银禧花园那段都是比较繁忙，龙尾近沙田污水处理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悭油悭钱又环保。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多间学校接连都爆发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呼吸系统的专科医生梁志超医生， 好多呼吸道病毒风土化，年年都有嘅，不由于未必真系会发高烧咧。以往冇新冠肺炎，大家可能冇咁注意，一般呼吸病毒爆发未必反映新冠肺炎喺呢啲学校入边嘅感染风险。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咧，系有议员被 DQ 嘅事件啦。我哋嘅电话1872311，周崇明啊，你听听听众嘅意见吓。电话旁边有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你好， 你哋好，系阿龙先生。我咧就想讲咧，即系呢次 DQ 呢啲议员咧，就系佢话咧，香港未有呢个法律啊嘛，咁咧就人大咧就出手啊嘛， 佢有个宪制问题要解决啦吓，嗯，吓继续。 咁即系意思咧就系咧，即系呢家咧中央咧就全面呢个管治权噶啦， 嗯， 咁咧仲有一样嘢我即系好有感觉嘅咧就系咧，呢家佢咧唔会教育你啲人噶啦。你呢班香港人，你一系咧你就走，即系移民；一系咧你咧就乖乖地咧就留喺度。咁如果你系出嚟搞事啊或者咩咧，就拉你。 嗯， 就系咁样啦。即系我个感觉咧就系咁样。 明白，好啊，多谢黄生。 所以咧就即系等啲年青人啊，即系点讲啊！即系又拉咗咁多个，又即系咁多个坐监咧，都好伤感啊！我哋真系 好啊！多谢黄生嘅意见啦。周崇明又有冇呢份嘅感觉咧？ 当然系啦，即系我哋就嚟退休或者已经上年纪嘅，咁始终都唔会即系需要谂咁长远啦。 嗯， 但系对年青人真系嗰种绝望，或者对即系未来完全即系漆黑一片睇唔到嘅，咁真系。即系我每日都对好多呢啲学生或者其他年青人，咁、即系对我嚟讲都真系好心酸。 周崇明就系一位大学讲师啦吓。好，我哋跟住落嚟有吴先生喺度。吴生你好， 系你好啊。我啱啱听完阿郑伟俊讲嘢，我都好同意阿郑伟俊讲嘅，因为我觉得咧，其实佢哋DQ 咗四个议员，其实其他啲议员冇话必要系咁样去请辞嘅。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佢都冇叫你走，你就走啦。咁即係話，其實你係真係擺明居馬係去同你個上司去作對啫嘛。其實呢樣嘢係自己好係可以咁講，係好失策嘅。 唔應該咁做嘅，因為你係話明啊嘛，你係想監察政府所做嘅嘢有咩問題啊嘛，你個個都走曬，你做咩監察啫？個個選民選你出嚟，你個個都唔做嘢，個個都話：哎呀，我而家啊，佢四個唔啱，個幫唔啱。佢 DQ 得你嘅，佢一定有個問題，或者有個理由理據喺度噶嘛。但係你哋全部啲人話走曬，就係因為一個氣氛。咁你咪走咯，你哋走咗之後，咁所有嘅入邊立法會嘅嘢就俾佢哋。可能佢真係學阿謝偉俊話啫，真係可能係有多嘢都真係為政治而拗嘅。咁佢哋就可能係點解上嚟？真係好。 Okay.好啊，好啊，多谢。 我觉得佢哋应该系真系泛民，应该自己检讨下咯。 好嘅，多谢吴生嘅电话吓。周崇明又点睇啊？嗱，泛民咧今次系面对住第二次嘅去留嘅抉择，今次咧就选择走啦。你又同唔同意呢？ 议会系一个即系公开啦、开放啦、自由去到即系议政，以至到去即系就住政府嘅一啲施政去监察啦。咁但系如果所有呢啲基础都失去嘅时候，咁坐喺度究竟个意义系咩呢？议会系咪仲系基本法所规定嘅，或者我哋一般理解行政立法分权制衡嘅呢个议会呢？如果唔系嘅时候，咁泛民究竟留喺议会里面仲有咩意思呢？咁我相信呢个系即系其实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嘅。如果坐喺度，咁你咪即系或者等阵睇有冇机会即系了解下即系留喺度嗰啲议员，咁佢究竟会可以扮演一个咩角色呢？ OK， 嗱，我哋电话18723111，18723111，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发表意见噶。嗱，就住今次嘅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同埋咧政府宣布呢几名议员咧就丧失资格咧，都相信引起好多唔少嘅法律界人士嘅关注吓。究竟系今次嗰个法律嘅理据系咪充分呢？系咪话即系会又会带嚟啲乜嘢嘅法理上面嘅影响呢？吓，我哋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大律师工会嘅副主席阿叶巧琪啊，叶巧琪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系 点样去评论今次嘅事件呢？ 我想就住工会的立场呢，我们觉得今次其实对又是对司法制度的一个打击啦。因为特区政府似乎就是就住这个人大的一个决定呢，来到去绕过了即是基本法的第七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特别是第七嗰度講㗎啦，如果行為不檢，即係講緊係立法會議員啦，行為不檢或者係違反誓言，已經立法會出席嘅會議嘅議員三分之二經過譴責咁樣咁。嗱，正常嘅 DQ 程序其實就係根據七十九條啦。咁立法會嘅議員可以有權舉手啦，可以有權決定啦。咁依個決定之後，如果夠三分二啦，咁即係就可以 DQ。咁跟住當然亦都可以有呢個judicial review 啦，即係可以去法庭嗰度，由法庭嚟到去即係做呢個司法複核啦，即係複核呢一個決定究竟係點樣咧，有冇理據咯？咁然之後由法庭嚟到去裁決嘅。我哋唔好忘記咧，其實就係以往啊 ，DQ 咁多個議員咧，其實都係經過法庭嘅把關，經過法庭嘅決定。呢一個即係一個due process of law， 即係有一個正常嘅程序嚟到去處理呢一件咁樣嘅事情咧。喺我哋嘅法治基礎裏面咧，係毋庸置疑嘅一個行之已久嘅一個機制嚟嘅。但係如果而家係咁樣嘅，其實就間接係等於咧，我哋無端端香港似乎係多咗一個 source of law， 多咗一個法律嘅源頭啊，即係唔一定係由案例啊，亦都唔一定係由立法會嚟到去幫我哋做立法的这个这样的工作啊，而是一些人大的决定性的一些指定方向性啊，这些这样的决定。吓，呢啲咁样嘅 decision 就变咗我哋另外一个新嘅源头嘅一个法律嚟噶啦。咁我觉得系好 simple 好简单嘅一个 point， 但系系一个好好令到个法律唔稳定啦，亦都对嗰、那个司法制度嘅一个好大嘅打击咯。 嗱，叶巧琪嗱，寻日特首林郑月娥咧喺解释呢个嘅决定嘅时候咧，都提到话咧系全国人大咧。人大常委会啊，咁佢哋嘅决定咧系有法律效力嘅，吓咁亦都即系，譬如你如果真系要去到释法啊嘅时候咧，都系咧最终去到人大常委会嗰度，咁所以咧系有一个嘅法律权力喺度，法律效力喺度啦。第二咧就系、是。 今次佢認為咧，即係去提請人大常委會去到處理咧，係因為有一個憲制問題啊，唔知你同唔同意？佢就話咧，因為今年是一個延任的立法會，而這四名人士呢，他們是有參選今年的立法會選舉，雖然就延後了，但就被選舉主任裁定他們提名無效，所以他們繼續坐在這裡，就可能會跟立法會、基本法第104條有關於宣誓的人大解釋呢，可能有不相符的地方，所以是一個憲制問題才去到提請人大常委會去到處理。你同不同意有一個這樣的憲制問題呢？ 我唔係好肯定會有呢一樣，即係會有呢一樣，但係我知道嘅其實就係、是、我又唔係好睇得到咧基本法嗰度咧，即係有邊一條咧係可以容許咁樣嘅一個即係請示嚇，跟住就有一個決定，因為咧158條係講緊釋法，呢、這、一個一定唔係釋法嚟嘅，呢、這個絕對唔係一個釋法嚟嘅。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咁樣嘅新嘅所謂新嘅源頭嘅一啲咁樣嘅決定咧，其實嗰個法律基礎咧究竟穩唔穩固咧嚇？即係我只係提出呢一個咁樣嘅疑問，有冇呢一個咁樣嘅咁樣嘅真係一個好新嘅，係基本法以外嘅一個咁樣嘅法律源頭，我就有好大嘅疑問喺度咯嚇，因為呢個唔係釋法嚟噶嘛，你158條呢個係一個決定嚟噶嘛，咁決定咁喺基本法嗰度邊度有講咧？就係、是、話人大嘅決定係可以有一個合理或者係合憲或者係合法嘅咧嚇。釋法就唔同啦嚇，咁我哋絕對可以提出就係158條，但係呢個唔係啊嘛。咁呢一個咁樣嘅基礎本身都已經係令人質疑嘅一個基礎嚟㗎啦。 葉巧琪啊，咁我哋頭先七點之前都傾過嘅，就係、是、似乎而家唯一佢哋可以追溯到嘅就係104條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宣誓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別行政區，就係呢兩句嘅啫。咁但係就唔係講緊宣誓嗰個程序，即係講緊啱啱上任嗰個宣誓，而係佢宣誓完之後，即係如果係有即係一啲違反佢宣誓嘅誓詞嘅內容，咁都可以係即係適用於呢個決定嘅。咁你又點睇咧？ 我因為104條其實梁游嗰單案嗰陣時已經提請咗呢一個釋法㗎啦，我覺得同一樣嘅嘢呢，而家呢一個決定其實係 outside， 即係喺嗰個釋法以及之前嗰個範圍以外再加一啲咁樣嘅再加一啲咁樣嘅嘢。我知道佢哋係 refer back to 唔好意思，即係佢哋係講係話104條，咁但係頭先你哋可能之前我冇聽到啦，但係如果根據你頭先咁样讲嘅，其实咪又系加多咗一啲系104条以外嘅一啲嘢嚟嘅咯。而家其实呢个决定咪就系咁讲，如果有嘅，你唔需要再有呢一个决定啦。个决定咪就 系 好清楚咁讲。嗱，而家我再加多几样嘢落去。第一就系如果系咁，第二如果系咁，根据呢个决定就可以直接嚟到去 DQ 啦。咁呢一个其实咪就系、是、即系唔尊重嗰个司法咯。其实咪就系行政嘅一个主导嚟嘅咯，即系由行政嚟到去决定呢一个咁样嘅情况究竟系即系应唔应该应唔应该 DQ 咯。 关于头先咧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就是、特区政府个依据啦。咁其实都即系除咗系选举主任嗰个裁定之外咧，亦都系会去到参考翻咧。人大常委會在2016年呢就住基本法104條所作的解釋的。咁當中都講到話呢，即係如果宣誓人在宣誓之後係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呢，就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咁所以呢就相信都係會基於即係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啊，咁都有引用到呢一個嘅釋法，咁亦都係因此呢而作出一個咁樣嘅 DQ 嘅決定。咁就係個根據啦，係咪呢？ 我覺得佢哋會係咁啦，但係我諗成件事咧，唔係淨係單單咧，就係嗰、那個法律嗰個源頭嗰個依據咧，嗰、那個基礎唔穩固。另外仲有嘅咧，我諗我哋即將都會出個聲明噶啦。其實好緊要嘅就係繞過咗嗰個程序啊 ，due process of law 啊，因為咧，任何人咧，其實咁重要，立法會議員係有人投票嚟到去選。他们出来的他们是根据自己那个组别选出来的一个议员来的。如果你要 DQ 他们，我都说了，我 重申的就是以往四个无论大家觉得个决定是公道不公道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那个过程是正式经过一个法庭在司法复核那个程序里面来到去决定是 DQ 还是不 DQ 的，今次是没有的，是完全繞過曬嘅， 就係根據住即係選舉主任嗰個嘅裁定，咁跟住就再由特區政府嚟到宣布咯，嚇。 係啊，即係我如果好似今早，因為我今日比較忙咧，但我聽見好似係有一啲，即係我好快咁睇過，好似有人係講過咧，就係話哦，你都可以走去JR， 即係複核呢一個選舉主任嗰、那個決定。咁但係我覺得呢啲 academic 宣佈 academic 啦，係咪啊？即係人都知道個結果究竟會係點樣樣噶啦？即係你會唔會係去即係挑戰一個必敗嘅一個決定啊？即係你要賠錢嘅、唔係淨係你話乜嘢？即係你已經係 DQ 咗咁樣，咁而家係人都知道㗎啦。但係即係呢、這個就係嗰個唔公道嗰個地方咯。 另外一 過曬個程序， 另外一個都幾根本嘅問題就係、是，因為人大常委會係有立法權啦，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官方嘅理據。咁所以咧，佢做嘅任何決定咧係有法律效力嘅。咁於是咧就可以去凌駕一啲既有嘅條文，咁你點睇咧？ 我頭先都已經講過，你當我唔識或者唔知道啦，但係我希望係解釋清楚，我有一個疑問咯，因為我睇唔到基本法嗰度咧係有講過，就係話一啲人大嘅決定。而不是經過158條提請，由香港的法庭提請人大來到去釋法的、是有那個法律效力，是可以成為香港的一個 source of law， 即是那個法律其中一個法律的源頭、我們對這個是有疑問。 但是即除了釋法，其實人大都還有其他，譬如一些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啊， 是，即譬如好似國安法啊嗰啲咁樣㗎啦，但係好似呢一個，我唔係話冇，譬如好似國安法咁佢都係即係做 即係始終佢都有個法律根據啦，叫做。 呢 個就真係完全 嚇。 O、okay, K， 另一個問題咧，廖克奇啊，因為咧就特首尋日都有提到咧，就係話咧，其實2016年就住104条即係宣誓相關嘅人大釋法之後咧，咁都未咧就係作一個本地立法啦。咁所以咧就嚟緊都研究緊咧，就喺本地作出一啲嘅修例啦。咁包括就係宣誓嘅方式啦、監誓人嘅一啲操作啦，同埋咧就如果宣誓人咧就違反宣誓咧就帶嚟嘅後果等等啊。你對於今次嘅立法建議有冇啲咩嘅關注啊？ 我諗我哋要再睇一睇啦，即係呢一個我諗遲丁咁多，佢哋真係提請話講過話立法嗰陣時候，我哋先至再嚟到去討論啦。不過我諗暫時呢、這、一個咁樣嘅決定咧，今次咁樣嘅做法，一個咁突然嘅做法咧，根據我哋個聲明裡面即將會講嘅咧，其實就係、是都。好担忧咯，即系绕过晒所有正常嘅法律程序咯。 好啊，多谢你啊，叶巧琪， 唔该晒，唔该晒。 叶巧琪咧就系大律师公会嘅副主席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18723111，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吓。电话旁边有刘先生喺度，刘生你好， 你好， 系喂，刘生。可能個線路接駁有啲問題啦。啊，周崇明頭先聽完葉巧琪啦，即係都對於嗰個人大常委會嗰個決定嗰個嘅權力來源係有啲關注嘅。佢 今日都一路等緊大律師公會佢哋開會啦。咁應該係啱啱開完會出嚟嘅啫。咁我相信都講得非常之清楚啦，亦都係似乎都即係幾堅持翻一貫嗰、那個即係對法治嗰種嘅承擔啦。咁呢個我覺得係都幾。鼓舞嘅，我覺得 係咁，但係即係頭先你都有去到討論到啦。咁今次其實咧，特首咧喺尋日嘅記者會都開宗明義話，即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係最高嘅國家權力機關啊。咁又話咧，常委會咧就係即係呢個最高機關嘅常設機關嚇。咁所以咧就話咧，今次人大常委會作出嘅決定咧 在香港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咁呢个都 所以头先姚考琪系讲得非常之清楚嘅，我觉得可能亦都系一路都冇即系听到一个咁清楚嘅说明啦，就系、是、你系有立法权，咁但系你系绕过晒现有嘅一啲法律条文，包括基本法里边所有同，譬如158条嘅释法啦、嗯，其他全国性法律，咁其实系有讲明人大常委会佢嗰个嘅权力嘅范围噶嘛，咁但系你而家完全绕过晒，咁即系点咧？ 咁所以即係今次嗰个嘅决定，大家即係所提出嘅争议，就并不是纯粹地即係一个法律基础嘅争议。 亦都系一个法律基础嘅争议。 咁而亦都系大家可能，大家亦都可能即係提到话，即係点解唔透过现行嘅一啲有嘅机制去到处理个问题呢，都系可能大家即係关注嘅点啦。咁我哋电话旁边呢有另一位听众黄先生喺度。黄先生你好。 你好。 系。 你好，请讲。 听到。 听到听到。 喂，就嗱，自从点解而家发生咁多事咧，陆续有嚟嘅啦。因为点解咧？以前我哋即系我出世嗰阵咧，系英女王管治嘅英国政府殖民地。好啦，自从回归之后咧，即好似对比一班学生，有一位老师系英国嚟嘅，而嗰班学生咧就中国人嚟嘅，香港人嚟嘅。好啦。到离开咗个老师走咗之后咧，就咁嗰个老师再唔翻嚟啦，咁嗰班学生咪自己谂自己咁去做嘢咯，就完全即系偏离晒嗰个以前嗰个好嘅制度。 嗯，啊，咁你意思系即系比喻翻而家立法会嘅情况系咪？ 定系特区政府咧？ 搞到而家咁样嘅地步，啊，即系好似我出世嗰阵喺英系系。即系个电睇电视机都系英女王噶，唱紧英国国歌噶，系咪先？ 啊， 系嘛？ 明白，多谢。 咁啊，咁啊，仲有点解年青人会咁即系嗱？第一，好多种因素，楼价啦，年青人谂住买唔起楼噶咯，系咪先？吓，唯一办法咧就系离开香港嘅啫。 嗯 ，OK。 离开香港而冇钱嘅。唯一咪做难民咯。 嗯，好啊，多谢晒黄生嘅电话吓，多谢你。周崇敏又点样睇咧？即系可能黄生就叫做比较翻啦吓，回归前后啊嘅一啲即系议会生态或者政治生态啦，即系或者即系再一般啲咁讲吓。咁系咪都有少少一啲感叹喺度咧？ 正如我哋头先都倾过咧，议会政治系有佢嘅一定嘅传统嘅，即系无论系来自英国又好，来自全世界又好，咁佢有一定嘅游戏规则吓。有一定嘅即係嗰個即係分權制衡，或者係唔同嘅黨派之間嗰種嘅一種嘅做法。咁而家係完全係推翻曬呢啲嘢。咁當然，正如我頭先講咗嘅，議會政治喺香港似乎都係好難再行落去。 你又點樣睇？即係而家即係民主派離開曬議會啦，咁佢哋可以仲喺社會度做啲乜嘢咧？ 哇！真係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喎。即係我諗，不嬲，香港都係喺一個好尷尬嘅。一个夹缝里边啦，即系有啲体制内嘅参与啦，虽然系非常之有限度啦，同时亦都有好多嘅一啲体制外嘅，即系去到极端，即系近年嘅一啲勇武派啊，好多嘅一啲暴力嘅抗争啊，咁似乎当然，即系唔同人有唔同嘅选择啦，咁但系基本上系百花齐放嘅，咁但系而家就似乎就只能够条路越走越窄啦，亦都系咪即系推向成个社会去到更加？兩極化或者更加激進咧，咁似乎真係呢個係特區政府本身一個一定要承擔嘅責任咯。 好啦，我聽聽7:30嘅新聞報導，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属于本地源头不明嘅个案，患者包括4名的士司机同埋1名复康巴士司机，其余1名患者系40以上男子，住喺青龙头豪景花园第8座，佢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工作，传染期内到过多个地区嘅食肆。帮衬上个月底曾经在尖沙咀参与一个有200多人的婚宴，另外有大约10宗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认为，近日确诊个案增加，有机会是本港第4波疫情的先兆。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宣布，所有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由今個星期六開始暫停面授課堂或者服務14日，以舒緩上呼吸道感染傳播情況。他說，截至到今早9點半，衛生署錄得171宗上呼吸道感染爆發個案，超過1900人受影響，當中101宗，即是近六成，涉及幼稚園、幼兒園暨幼兒中心。再多一名小學教師被教育局取消教師註冊。教育局說，這名教師的教學嚴重錯誤，欠缺擔任教師的能力，完全沒有盡到基本責任備課，認為這名教師不稱職，亦都並非出任教員的適合和適當人選。據了解，被取消註冊的是息息園主辦可立小學的教師。發言人說，這名教師為學生製作教材，在講述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原因時，指英國當時是為了消滅中國國內的鴉片而發動鴉片戰爭，在講述中國四大發明中的造紙術的時候，將古人研發紙張的目的講成是代替龜板、動物骨頭等做記錄，以防止動物絕種。局方形容教師的教學內容明顯有嚴重錯誤，甚至是無稽之談。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引起部分西方國家批評，北京認為少數國家妄加指責，沒有資格、沒有道理、沒有市場。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強調，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說三道四、插手干預。又說，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國家制度是國際通例，美國國會議員必須效忠美國憲法，英國任何人拒絕效忠英女王亦都無法就任議員。汪文斌說，西方政客無端指責，充分暴露他們的雙重標準，敦促有關人士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止干涉包括香港事務在內的中國內政。天氣方面，預測天晴，明天稍後漸轉多雲和有一兩陣雨，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0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東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雨，風勢較大，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而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屯門黃珠路去蝴蝶灣方向咧，近住安定村嘅壞車已經拖走咗，慢線解封，而家黃珠路嘅交通就回復正常。咁但係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咧，近住入境事務學院一段比較車多，車龍排到接近小欖。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入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車龍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天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方向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马鞍山路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马鞍山路去马鞍山中心方向近住富辉花园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钱佩卿。 积极嘅人，就算喺忧患中都会睇到机会。只要我哋唔放弃，一定会有希望。 我得你都得， 就嚟同月亮讲拜拜啦。 这个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们的 fans， 把握机会，到时打电话来倾下计啊！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0至7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11月2号至2021年4月30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淑铭。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周崇明喺度啊。周崇明，我哋转转讲讲下咧呢个疫情啦吓。嗱，今日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咧，本港系新增23宗新型冠状病毒嘅确诊个案。咁其中咧六宗嘅本地感染系源头不明嘅个案， 严重咗好多啊！似乎 咁而即系六宗之中咧，系有几位咧都系的士司机啦，一位咧就系复康巴士司机嚟噶。咁咧就见翻咧就系譬如卫生防护中心嘅张竹君医生咧就形容，而家咧嗰啲嘅个案咧系散落全港各区啊，有机会系第四波嘅疫情出现。周崇明担唔担心啊？ 非常之担心啊！即系尤其系源头不明啦，第一样嘢就，第二就呢啲司机咁，似乎即系当然即系未知道，但系似乎又有一个新嘅群组出现紧。 嗯，咁亦都睇翻，即系譬如寻日公布嘅个案咧，亦都有一位嘅大学女生啦，咁就系、是、去过好多嘅酒店，去到做一个嘅度假住宿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去过唔同嘅体育馆啦，咁亦都之前啦，都试过有譬如大埔咧，都出现咗一啲零星嘅个案啦，咁变咗大家都好关注，即系究竟啊系咪真系叫做散落咗唔同嘅地区咧？咁亦都有啲嘅研究啊，咁亦都由张竹君医生所讲啦，咁就话而家嗰啲嘅病毒个案嘅病毒株咧，咁就同一啲尼泊尔嘅输入个案咧系相似啊，咁会唔会都系一啲即系今次啊呢一波嘅源头，可能系嚟自一啲嘅一啲嘅输入嘅个案？ 检测系咪有啲漏洞咧，或者系即系未尽完善咧？ 吓、啊，咁啊，应该点算咧？即系咪而家大家见到可能个疫情系放缓咗，就大家又松懈咗啦？啊！啲防疫措施啊，一啲輸入個案嘅把關啊，以至到即市民嘅日常嘅活動咧，都好似鬆懈曬，咁所以咧就再次出現呢啲咁樣嘅個案。 亦都只能夠話係人之常情啦，即係你混咗咁耐，你真係唔出嚟唞下氣，咁真係身心健康亦都會受影響。Staycation 咧，我哋頭先講緊嗰個浸大女生，咁本來係一個挽救旅遊業嘅一個重要手段，咁而家變咗有新嘅傳播嘅途徑，咁點算咧？真 係～系咁而家政府都有讲啊，咁就话都研究紧会唔会需要咧，系到收紧关于酒店方面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咧。咁另一方面啦，其实寻日咧就政府亦都作出多项嘅一啲措施嘅公布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啊，会唔会对于今次嘅即系追踪嘅疫情都有啲嘅帮助咧？咁就政府寻日就讲话会推出一个嘅感染风险通知嘅流动应用程式，叫做安心出行，系啦，安心出行。咁咧就话系11月16号开始咧可以下载噶啦。咁就咧系帮啲市民咧去到记低咧唔同嘅即系出行嘅一啲记录。咁就当咧，譬如嗰个地方有出现咗确诊个案嘅时候咧，就呢个应用程式咧就会咧通知翻手机嘅用户咧，就话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啦，你曾经去过地方咧就有嘅确诊嘅个案出现咁。咁究竟系点样运作法咧？周崇明，我哋不如都同相关嘅政府官员去到倾一倾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啊，亦都欢迎听众咧打电话嚟噶。电话旁边咧就有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啊，黄志光你好， 你好。 啊，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你好，请你都介绍下今次呢个安心出行啊，究竟系点样运作嘅？ 是啊，其实安心出行这个流动应用程式呢，就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提供一个方便市民使用的一个电子的一个工具啦。咁就佢去到一啲日常去一啲地方呢，咁佢就可以透过用嗰个程式扫描嗰个场所张贴嘅二维码，或者我哋叫 QR code 啦，简单嚟讲。咁然后离开嗰个场所嘅时候呢，就按离开个按钮，咁就已经可以将佢到访嗰个场地嘅一啲日子时间呢，就记录低咗喺佢自己嗰个手机里面。咁而嗰个程式呢亦都有个功能呢，就係、是、如果譬如话有使用者去搭的士咁样啦，咁佢又可以呢就係、是、直接输入佢嗰个的士嘅车牌号码啦，又或者呢透过扫描嗰个车牌嗰个号码牌呢，咁就亦都可以登记咗佢上车嘅时间。咁然后离开嘅时候呢，亦都係按返个离开按钮，亦都会可以将佢搭车嗰个行程呢、那个记录呢亦都记录低咗喺佢嗰个手机里面嘅。咁、那个程式呢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特点呢，就係、是、因为我哋知道呢市民好关注佢哋嗰个私隐啦，咁所以其实成个应用程式呢都係以一个叫做去中央化嘅设计，即係全部嘅运作呢都係喺嗰个市民嗰个手机应用程式里面发生嘅。咁即係话无论係佢扫描嗰个场地啦，或者记录嗰个的士车牌呢，其实呢啲资料都会係加密储存喺嗰个应用程式，即係嗰个用户嘅手机里面。咁、那个程式有一个用处呢，就係、是、如果当卫生服务中心有即係处理緊一个確诊个案，咁而嗰个確诊者有去到一个地方，而同嗰个用户是同嗰个确诊者是同一时间到访个同一个场地嘅话呢，嗰、那个用户就会透过嗰个应用程式呢就收到一个通知。咁、那个做法系点嘅呢，咁其实就係而家卫生服务中心呢都会定期将一个啲确诊者曾经去过嘅啲地方呢就放上网嘅。咁我哋会将呢啲数据呢就变成一啲开放数据，咁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去使用嘅。咁而程式就会将呢啲数据呢下载咗，然后呢就每日就同嗰个用户手机里面记低嘅一啲出行记录呢就做一个比对。咁如果有一个相同嘅场所日期同埋同一時間到訪嘅話咧，咁佢個程式就會自動提醒嗰個用戶，咁我哋有一個叫潛在感染嘅風險通知啦。咁、然後咧就亦都會提供一啲嘅健康嘅資訊啊，同埋一啲嘅建議俾嗰個用戶咁樣樣。 OK， 咁個用途就好簡單嘅啫。 黃志光，咁即係話其實呢個嘅流動應用程式會唔會收集用戶嘅個人資料，包括係即係名啊，或者係用咗手機裡面嗰個定位功能啊呢啲嘢嘅咧？ 唔會嘅，其實因為個程式咧。下載咗之後就可以即刻使用㗎喇，亦都冇需要做任何嘅登記或者、 okay. 儲存自己啲個人資料嗰啲咁樣。咁而佢收集嘅譬如話嗰個用戶去嗰邊一度嗰啲出行記錄呢，亦都係加密儲存返響個手機嘅應用程式裏面嘅。 今次即係譬如話个用户去过一个地方，佢可能即系用呢个嘅应用程式去到登记过啦、记录过啦。咁当嗰个地方出现确诊个案嘅时候咧，就头先话嗰个应用程式就会通知个用户啦。咁但系嗰个用户之后做啲乜嘢，咁其实你哋就管唔到啦，可唔可以咁讲？ 嗱，其实咧，因为呢一个程式咧，主要就系、是。幫助啲市民呢，就喺我哋而家新常態之下呢，咁其實除咗疫情繼續持續，我哋要提高警覺啦，咁大市民都要恢復返日常生活嘅。咁所以其實有啲專家都係提議呢，就係、是、市民要定期呢就養成一個記錄自己出行嘅習慣。咁呢個程式最主要嘅作用都係咁樣。咁所以呢就我哋就唔會話規限嗰個使用者或點樣用嗰個程式，譬如話記錄邊一啲場地啊，或者幾時做嗰個記錄啊咁樣。最主要呢就係方便佢呢，就係、是、正如頭先咁講，咁如果佢做咗一啲出行記錄嘅話呢，咁到時如果某一啲佢去過嘅場地發生咗一啲感染個案呢，咁、個程式就會可以透過頭先我講個方法呢通知佢，咁就加一啲嘅健康資訊咁樣啦。 黃生，咁頭先即係綜合你所講呢，我就即睇到兩樣嘢啦。第一就係、是、嗰、那個用戶自己呢係主動去掃 QR code 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即係可以即係記錄到佢嗰個位置嘅一啲嘅即係 嘅顯示啦，即係佢完全係佢自己決定數唔數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是、如果佢係同一啲確診嘅個案，可能係同一個地點或者時間有吻合嘅，咁佢會收到個訊息啦。咁但係亦都係佢即係會唔會去做啲乜嘢嘅跟進？咁頭先講咗，亦都係嗰個用戶自己去主動，就係呢兩樣嘢。 冇錯，係啊。 咁除此之外咧？政府或者係即其他嘅相關嘅即係衞生嘅單位咧，就唔會去做任何嘢去追蹤呢啲嘅用戶嘅。 嗱，其實咧，首先咧就係佢主持人講得啱嘅，因為全部都係嗰個用戶自己自主去做呢個登記或者係做一個記錄咁樣啦。咁當然嗰、那個。其實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話如果有一個他去過的地方有確診個案呢，那他可以早啲收到這個這樣的、通知啦。那而一般來講呢，衛生防護中心呢、其實他有另外一個、渠道呢是去追蹤一些叫做緊密接觸者的。那而一般的、用戶呢，其實他看到這個資訊，那只不過呢就是令到他可以提高警覺啦。那當然那些衛生的一些健康的資訊呢，其實都會包括說、如果你是發覺自己有一些身體不適啊，或者有一些症狀的話呢，當然就一定要去看醫生啦。那如果你真的擔心的話呢，其實政府現在都有很多免費的一個檢測服務呢，那個市民都是如果他覺得自己擔心，那就可以去這些地方，譬如說、政府那些或者是衛生署或者是這個、醫管局核下那些、門診那裡呢，就拿一個、免費的檢測的一個包啦，那就可以呢就是留一些樣本就做一個檢測，那就等自己安心咯。 但是即是衛生防護中心，正如你剛才講，它有一個追蹤緊密接觸者的一個做法呢，但是就不會用這個程式的。 這個程式是不會做到這個功能的，因為正如剛才我說，因為整個程式呢主要都是個用戶自己去做自行記錄，然後一個程式就會多個功能呢，就是提醒個用戶如果他有一個、時間或者是同一個、有確診的人出現在相同的地方、那就其實程式本身也都不會有任何的一個、追蹤的功能，也都不會用到、電話裡面其他譬如話我哋成日講嗰啲咩 GPS 嘅功能啊，又或者啲咩藍牙呢啲咁嘅功能，咁所以咧就唔會有一個叫做追蹤嘅功能嘅，其實純粹係做一個記錄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希望咧就係話鼓勵唔同嘅場所咧。都支持呢個項目啦，咁啊變咗喺佢哋嘅場所度張貼呢啲場地嘅二維碼咧，亦都可以令到嗰啲佢哋嘅客户咧，就係、是、提供多啲呢個渠道咧，等佢嘅客户咧可以做自行記錄低佢哋嚟過呢個場所啦。咁、令到其實呢一方面咧，其實對嗰、那個那個場所咧。所有嘅用户咧都有個好處嘅，因為其實雖然可能我譬如話我去到一個食肆食飯，我未必知道咧隔離左右未必有個識嘅人，咁但係如果大家都用呢個程式嘅話咧，咁如果真係咁唔好彩有一個有一個使用者係確診嘅話咧，其他人都可能會即係都會第一時間收到嗰個通知，咁變咗對佢嚟講，亦都會加強個防禦咯。 好，阿黃生可唔可以講下而家有幾多即係公司型嘅場所已經係參與咗呢個計劃啦？ 其實我哋咧就過往嗰幾個星期都一路積極咁推廣俾唔同嘅商户嘅，咁我自己本人都同好多唔同嘅一啲機構啊，或者係一啲嘅我哋嘅一啲嘅場所咧嘅一啲負責人咧，就做一啲嘅簡介咁樣樣。嗱，當然政府場地咧就一定係我哋首先會做一個示範作用啦。咁所以所有相關嘅政府場地，例如我哋啲服務中心啊，一啲運動場啊，一啲譬如圖書館啊、街市啊，或者係一啲熟食市場呢啲，我哋全部啲政府部門都會好支持。咁咧就喺嗰度張貼二維碼。咁而我亦都接觸過，譬如話一啲食肆嘅組織啦、酒吧啊、酒吧業協會啊、卡拉 OK 嘅一啲嘅組織啦、會所、健身中心、銀行，佢哋全部反應都好積極。我哋做完一啲簡介會之後咧，咁好多時佢哋都會即時咧就係、提出申請要求。咁所以而家我哋總共我哋已經有超過6000個公司型嘅場地咧率先參與呢個計劃。咁正如頭先我講啦，因為我哋個功能咧亦都加咗一個直接可以掃描啲的士車門張貼嗰啲呢個車牌號碼牌啦。咁所以其實簡單嚟講，全港18萬 18,000部的士咧，其實已經可以直接使用到呢個程式。咁、 okay, 我哋會繼續積極咁推廣俾唔同嘅業界，譬如話我哋亦都會聯絡緊零售業界啦，一啲譬如話美容啊，呢、這個按摩啊，或者係一啲譬如有一啲提供啲私人服務嗰啲，譬如話一啲咩收夾啊，呢啲我哋都一路聯絡緊。咁咧、就佢哋都希望佢哋可以鼎力支持啦，咁、令到大家所有嘅即係市民，譬如話去到呢啲場所咧，佢哋嗰個即係自我保護意識又會增強啦。咁、 okay. 希望大家即係出行都更加安心啦。 好啊，唔該曬黃志光，多謝你嚇。黃志光咧就係、 是、多謝兩位議員， 多謝你， 多謝兩位主持人， 係多謝你。黃志光咧就係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嚟噶。 我是叶冠霖，大家朝早睇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电视直播嗰阵，如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啦。你睇紧嘅系模拟电视。今年12月1日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就会睇唔到，剩翻唔够一个月咋。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架电视。想知多啲，打俾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 迷途迷途孤雁，这不归家的小孤雁。 哇，瑞文咁好唱口嘅。 系啊，你睇骑楼底有个燕子巢啊，几得意啊！ 时间啱啱好啊，我请嚟咗香港观鸟会燕子研究组嘅黄学师，倾下香港嘅燕巢普查。 而我就会同大家倾下点样绿在家居，减少买新嘅家电。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2啦，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啊，周崇明喺度。咁继续讲讲疫情啦，咁其实都寻日都公布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啦，咁包括系旅游气泡啊，咁以及咧就系回港二啊等等呢啲嘅措施啦，以至到咧就系今日所宣布嘅疫情咧都系非常之关注。咁所以咧，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咧，阿梁子超医生噶，梁医生你好， 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系 点样去分析今日嗰个嘅疫情咧？嗱，有六宗嘅本地源头不明嘅个案，有几位都系司机嚟噶噃？ 嗱，我谂咁咧，因为有五宗咧系喺筛检揾到出嚟嘅，因为筛检咧其实揾到个病毒咧，我哋其实都唔能够肯定佢系新近啦定旧嘅。尤其是入面有四宗係比較上係冇病徵啦，同病毒量比較低嘅，咁、那個抗體我哋未知，咁係有一宗就一定係最近新近㗎啦。咁變咗今日嗰個數字呢，就由於有個篩檢呢，所以就唔能夠完全即係話作準嘅。不過我諗就係話睇返過去呢兩個禮拜呢，再比起再對上個禮拜呢，我哋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啦。兩個禮拜數字比再上一個禮拜呢，其實多咗都有成兩倍以上嘅，咁就變咗佢都有一個明顯嘅反彈，呢、這個係真嘅。咁而呢樣嘢應該係反映緊呢，我哋喺個第二波個全球嘅疫情之下，有一個比較嚴重嘅檢疫漏洞，再加埋我哋一個本地入面呢，喺未能夠清零之下，入面個抗疫疲勞呢，兩樣嘢走埋一齊，就令到我哋係透過即係話呢啲咁嘅輸入漏洞，加埋我哋嘅直接或者間接係影響到我哋啲酒店嘅群組，或者影響到我哋的士司機咧，就令到我哋而家產生咁嘅反彈。但係始終個基數咧都係由低開始啦，就算喺呢一兩個禮拜度咧，咁其實佢嗰個嘅反彈嗰個而家去到個水平呢，仍然都仲可以有一個譬如話我哋能夠控制嘅機會，大家就唔應該喺呢個階段呢未打就已經話輸緊，一定有第四波嘅。其實如果我哋要控制防止第四波呢，一定要係早，因為越早能夠干預呢，就越容易能夠控制疫情。而家最緊要我諗一樣嘢呢，就係話最快嘅其實就話能夠減低個社區嘅傳播呢，其實是靠我哋自己。如果我哋每個人能夠減少出去一半，咁先算啦。避免一切嘅公危活動，減少出去一半。而係你根本上我哋減少出一半，出面嗰個傳染源喺人聚集地方少咗一半，暴露人少一半，那個風險已經等於原本嘅四分一嘅啫。 咁其实呢样嘢咧系最快，同埋能够控制到个社区嗰啲嘅隐性传播。然后跟住入面呢就话有风险有病征嘅人呢能够系尽快检测，而政府要尽快有结果，一日内有结果啦。跟住就要每一个发现嘅个案都要双向追踪，追踪源头同埋追踪嗰个嘅啲嘅计法嗰啲嘅个案。咁样呢你就系喺边度呢我哋能够应该可以破灭到喺家庭喺工作地方同埋啲嘅社交聚会入面嘅所有嘅群集能够迅速咁样将个源头斩断呢其实我哋应该都可以喺几个礼拜内呢系控制到今次嘅反弹嘅。咁大家就唔需要话太担心。但当然呢我哋始终都要封锁即系要解决咗我哋搞咗我哋十个月仍然都唔能够处理嘅呢个检疫嘅漏洞嘅问题。因为直至而家仍然喺嗰度错漏百出呢嗰度个问题呢始终真系要面对。你唔面对嗰样嘢呢我哋其实唔单止系会有第四波可能第 N 波都会有。因为你冇办法嘅你全球疫情咁样发生你嗰个防疫嗰个方面嗰个输入个风险系不断增加紧、 嗯。 你唔封锁嗰边嘅漏洞呢你点都控制唔到个疫情。 梁医生不如都仔细啲讲讲呢就你头先所讲嘅检疫漏洞啦。因为其实呢卫生署呢都讲到话呢其实近期嘅个案呢个病毒株啊都同呢即係啲尼泊尔输入嘅个案呢系相似嘅。咁而呢亦都寻日呢就见到有一个嘅确诊患者呢就係、是、尼泊尔抵港嘅免检疫者啦。咁抵港之前呢出现病征咁但係抵港嘅时候咧就冇喺健康申报表里面咧就提到佢自己个病征，确诊之后咧先至发觉啊，原来自己有病征咁样。咁其实你觉得而家输入嘅个案，即系又系输入嘅问题啦，系其实存在住乜嘢嘅漏洞 咧？我谂我哋嘅豁免人士咧，我哋其实唔能够将佢哋一个所谓好似做内地或者澳门做一个所谓闭环式管理，净系要将佢哋嗰个活动咧系限制喺佢哋必要从事嘅活动入边。咁佢而家入面呢譬如话你就算系机组人员咁先算啦、嗯、但佢哋其实就唔系揸飞机佢可以返屋企嘅咁你唔需要返机我就返到屋企嘅。咁嗰啲入面呢其实系一个漏洞。咁譬如话你好多嘅其他嘅豁免人士呢佢哋根本上又系呢话系可以返到唔需要等个检测结果咁就走嘅。咁你唔低等个检测结果咁你喺个的士度好容易会传染到我哋嘅的士司机。咁你返到屋企亦传染家人呢最近都发生过啦。咁、好多呢啲问题呢其实系会出现啦。咁同埋我哋个酒店得个问题佢哋嗰啲检疫人士呢系出入呢个酒店呢咁其實入面呢如果有啲係因為假陽假陰性嘅問題或者係因為我哋第十日做咗檢測而係第十三日發病好似前一排咁樣呢又可以係有機會會感染咗的士司機呀、又感染咗其他嘅人。而我哋啲酒店呢其實所有嗰啲嘢呢係即係大集會呀你包括你咩呢一啲酒店啊做緊檢疫人士，另一邊啊做緊 vacation， 再另一邊啊可能咧係做有埋啲豁免人士。 咁梁醫生啊， 不斷喺度聚會，咁、你嗰度始終解決唔到咯。 咁你覺得即係政府都研究緊收緊呢個嘅酒店嘅規限啦？咁你覺得點樣收緊會可以防止呢啲交叉感染咧？ 嗱，我諗我哋傳染病控制咧，最主要就係話要將個傳染源咧有效咁分隔。其實我哋啲酒店咧，應該係將佢把區分到一啲唔同嘅用途。譬如話，你有啲係做豁免人士嗰啲，係機場嗰啲咧，最好喺機場附近咧，係專係俾一啲嘅機組人員有啲酒店咧，咁佢哋可以喺嗰度處理，即係唔使佢哋就係走入社區。如果佢哋走入社區咧，一樣要經過檢疫安排啦。而嗰啲檢疫人士咧，應該係用一啲定檢酒店嚟做。第二啲旅遊氣泡啲人士更加要受到保護咧，就唔好走去一啲即係話你有啲檢疫人士或者有豁免人士嘅酒店啦。因為如果你俾佢哋有機會混雜咧，就好容易。有一个交叉感染，透过呢啲旅游气泡人咧，直接带入我哋社区。 嗯，好啊，咁、都时间关系，同阿梁子超医生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 吓。多谢 梁医生就系呼吸系统科技专科医生嚟噶，周崇敏啊，睇嚟都要留心啊，因为即系呢个嘅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咧，好可能咧又会再反弹噶啦，大家都小心啲吓。 嗯，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啦，咁倾到呢度，听日继续时间有自由风，自由风，拜拜， 拜拜。